想陪你翻山越岭，想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，永远不落幕的电影阐述着我们的关系。等到我们老去，翻开所有回忆都是关于我和你，回到过去跟夕阳褪去，月光下倒影映出我们频率，幻想未来的场景里都有你，说不完的言语，不约而同的默契，可能到某一天不自觉的时间会说明。想陪你翻山越岭，想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，永远不落幕的电影阐述着我们的关系。等到我们老去，翻开所有回忆都是关于我和你，回到过去跟夕阳褪去，想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，永远不落幕。